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耕种花。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也是我们的第37个教师节。看到我们公众号宣推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这个月的时候，也是永恒的魅力九月份有一个特别企划，就是老师您好。在今天节目里，第一位老师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的每一次在黑胶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嘉宾张嘉林教授，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老师，欢迎欢迎嘉林。 王卓好，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教师节，也祝所有的老师同行们节日快乐。另外今天还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胡适熙老师的生日，我想也在此呢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真的两节一起过啊，老人家。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黑胶里的音乐呢，除了有一些黑胶的唱片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普通的 CD 的唱片。这也是因为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这个主题，这个主题人物也是挺有意思的，他就是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钢琴教育家聂高兹先生。 是的，因为今天正好是教师节，我们想做一期关于老师的节目。我就想起来呢，其实对于咱们中国的钢琴演奏传承和教学方面呢，俄罗斯学派是对我们影响非常深远的。我们的很多演奏家，包括我们的前辈，或多或少都受到俄罗斯学派的影响，甚至有很多老师直接就是俄罗斯学派的传承人。所以我想今天呢，就选择了在俄罗斯钢琴学派当中最重要的，应该说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吧，就是海因里希·聂高兹，他自己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及呢他的一些最著名的学生们演奏的同一首作品。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和乐曲诠释的比较。 好的，那其实在我们今天除了要听到聂高兹先生他的这种非常经典的录音，另外还会有刚才嘉玲也提到了，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些钢琴家的学生。在这里我可以稍微提几位，真的都是可以说是让在钢琴界里面的大师级的大师，都是他学生，李赫特、吉里尔斯，这些全都是他的学生。 还有像卢普， 对， 还有像他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聂高兹，这些都是传奇的钢琴家。 好，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老聂高兹他来演奏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这是来自于一张黑胶唱片，所以呢，大家可以调大您的音响的音量来听。 Thank you. 耳边听到的是海因里希涅高兹他来演奏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今天我们的节目挺有意思的，有特别多的钢琴大师会出现，但是他们弹的都是耳边听到的这一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绝对是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那聂高兹老先生他在什么时候录的现在我们听到这张唱片？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录音呢，是1950年的录音室录音，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聂高兹演奏生涯最辉煌的时候了。聂高兹是从1922年开始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一直到1964年10月10日他逝世。他可以说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在教学当中，但是呢，这确实对他的演奏就产生了影响。所以作为一代宗师呢，他桃李满天下，可是他留下来的录音呢不多，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每一个演奏的都非常整齐。像1950年的这版录音呢，就他还是比较能弹的时候留下来的，仍然保留了他演奏中的一些神韵。但是我觉得最为有意思的是呢，就是我们接着在往下聆听他学生们的演奏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没有一个人弹得像他，而且没，甚至你都感觉不到这是一脉传承。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聂高兹教学的最成功之处，就是他不是复刻自己，他不是让学生模仿自己，而是都能将这些学生的天赋跟个性发挥到极致，让他们都能走上自己的路，这叫一代宗师啊。 所以呢，他也是他的头衔是著名的钢琴家，然后最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头衔就是教育家。那今天我们在教师节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海因里希涅高兹这位桃李满天下的钢琴家、钢琴教育家。那下面呢，我们还会听到他的学生们来演奏的耳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下面我们会邀请他的哪一位学生？ 下一位呢，就是在聂高兹的学生当中去西方成名最早的一位，就是埃米尔·基里尔斯。我们在乐迷当中呢，有人戏称他为叫剃刀，因为基里尔斯嘛，跟那个吉列有点像，有起这么一个外号。基里尔斯呢，是1916年呢出生在乌克兰的奥德萨。他是在当时聂高兹的这些学生当中比较罕见的一位，家里边一点都没有艺术背景的学生。他家里面，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制糖厂的职员，但是呢，却培养出两位非常棒的音乐家。后来基里尔斯的妹妹是一个出色的小提琴家，他的妹夫呢，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家柯刚。所以他们俩是兄弟关系。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说这个他们的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啊，他们的朋友圈其实挺有意思的。 而且吉里尔斯呢，天才展现的也非常早。1932年他15岁的时候呢，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呢，曾经去奥德萨音乐学院访问，音乐学院的院长呢就推荐他听我们这一小天才。然后这个鲁宾斯坦听完吉里尔斯的演奏之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这孩子去了美国，我就没有一席之地了。就随大师当时 大师也对大师，我觉得也是比较谦虚哈，但是也的确是看重这样的天才性的人物， 应该也是把他惊着了。就15岁的孩子，当时弹的是拉威尔的《水之嬉戏》，还有那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能弹下来，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而且弹的质量又很高。所以第二年呢，16岁的基里尔斯就参加了莫斯科音协举办的钢琴比赛，就获得了第一名。然后1935年呢，就从奥德萨音乐学院毕业之后，考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就成为了海因里希涅高兹的研究生。第二年呢，就获得了一堆的比赛的奖，咱就不一个一个说了。所以呢，1938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伊萨伊国际音乐比赛的第一名。同年呢，留校任教。所以基里尔斯呢，不仅在演奏方面，成绩非常突出，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教育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是继承了涅高兹的衣钵，成为后来苏联钢琴学派的掌旗者吧，掌门人。1955年，基里尔斯就访问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第一位在美国取得轰动成功的苏联钢琴家。 所以鲁宾斯坦当年他的这个可以说他是一个预言家，好像预见到了几十年以后这样发生的这些事情。 真是这样。后来像基里尔斯利克特、像拉扎伯尔曼到美国出名了以后，确实对当地的早一波的钢琴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基里尔斯他来演奏的，和他老师刚才一样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这个录音呢，是1970年11月在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现场录音。 本身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就比较弱哈， 事儿就小， 对，所以大家调动一下你的弦机的旋钮。可能也能听出来，而且我这边看时间也看得特别清楚，就是老师聂高兹来演奏这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时候，大概是用了4分多的时间， 不到5分钟的时间， 不到5分钟。吉列尔斯刚才我看了6分多钟， 是 足足慢了2分钟。对于一个这样的曲子，这个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自己 可能是成为了钢琴大师或者是钢琴家以后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另外也的确是他的老师聂高兹可能给他所有的学生以足够的空间按照自己的特性来发展。 是，这个可能也是聂高兹学派的一个特别受人尊重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学派你看不出是个学派，但是可能只有很内行的人能听出，比如在踏板使用方面，比如说在音色的追求方面他们有共同性，但是从比如说速度对音乐的 rubato 的处理等等方面，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强烈的印记跟那个招牌感。所以这也是老师的伟大之处啊，他能够首先是容忍学生，同时呢也能引导学生按自己的路去发展。 嗯，吉里尔斯其实在贝多芬的演绎方面也是非常非常权威的钢琴家。 对，他是在他那个年代在西方录制贝多芬作品最多的苏联钢琴家。他DG唱片公司曾经有计划让他录制全套的贝多芬奏鸣曲，很可惜最后没有完成，但仍然留下了20多首，接近30首。所以他在他那个时代呢也是西方人欧洲人非常承认的演奏贝多芬的权威钢琴家。 嗯，好的，那下面我们再继续往下。下面是老聂高兹他的另一位学生，同样也是来演奏的耳边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这位 的名字啊，可能在咱们国内要说资深乐迷肯定都知道，但并不是那种如雷贯耳式的名字。他叫维德尼科夫，全名呢是叫做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维德尼科夫。但这位维德尼科夫当时在苏联国内的名气很大，但他并没有机会让西方人知道他，所以他是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呢，才有机会去西方演奏和录音。但他在1993年呢就去世了。所以他我们今天能听到他的录音呢，都是他晚年在西方录。还有很少一部分是他早年在苏联录制的一些录音。 我觉得他挺传奇的，比如说他在1920年出生，我查他的资料的时候，他是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没错，要是按国籍出生算的话，他算中国人。 是， 他父亲那时候在哈尔滨做生意。然后维德尼科夫呢6岁就开始学习，而且他毕业的那个学校啊，是咱们中国音乐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就叫做当时叫做哈尔滨高等音乐学院，这是后来培养了很多咱们中国北方音乐人才的一个音乐学院。而且维德尼科夫呢，在1935年的时候呢，他在日本东京居住了1年，他在那儿也开音乐会，继续学习。他当时的老师呢，叫做莱奥·希洛塔，希洛塔呢是帕德列斯基跟布索尼的学生，实际上他缔造了日本钢琴学派，如果有这么一个学派的话，就是日本早期的很多钢琴家都是跟这位希洛塔学习的。维德尼科夫也是先跟他学习，后来到1936年的时候呢，他全家就搬回到了苏联，他就进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跟聂高兹攻读研究生。但就在这个时候呢，苏联跟日本发生了战争。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呢，就给他带来了灾难。他的父亲呢，被当作间谍判处了死刑，他的母亲呢也被送到了集中营。那么他本来也是要被抓起来的，那么就是他的老师聂高兹动用了他的社会影响力保住了自己的这位学生，使得他呢有机会继续学习。 真是老师救了他一命，相当于所以他也是靠聂高兹的帮助才得以逃离了虎口。对于他的这个介绍呢，除了聂高兹啊，他和李赫特呀，这当然呢、啊、同门师兄弟嘛，所以呢他也是很擅长这个德奥系的曲目，尤其对于贝多芬的曲目也是同样擅长。 是的，因为海因里希聂高兹本人啊，虽然他是俄罗斯人，但他的血统啊是西欧血统。聂高兹本人的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荷兰人，所以从他比如聂高兹也是德语是他的母语之一了，所以他的学生呢都很擅长演奏德奥体系的作品，包括聂高兹本人弹的莫扎特也是非常出色的。 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现在也是提前透露给大家，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德维尼科夫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他演奏了7分21秒，要比老聂高兹足足会慢一倍的这个时长。 对，所以我们也把那个音响旋钮调大，我们仔细聆听它的每一个细节。这是1974年的录音。 如果说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最熟悉的是哪首，很多人都会说是月光，尤其是月光的第一乐章。今天我们可是听了太多版本，现在呢就听到了三个版本，一会儿呢还有大概三四个版本要为大家带来。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版本呢，是来自于维德尼科夫，这位呢也是尼高兹他的高徒之一。刚才我们在听的时候，我和嘉玲我们俩也是在聊天哈，我是觉得在初学钢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以这个追求力度颗粒感啊，这个是力量感的这种呈现，可能最初学钢琴的时候大家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真的是把这些都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成为你的技术问题的时候，可能要追求的就是这种歌唱性，太难了。 是的，咱们中国人常形容武林高手叫四两拨千斤，其实这个过程啊，是你先练千斤，到最后呢，你知道千斤是怎么回事了，用四两就能把它破掉。钢琴这件乐器，它之所以叫钢琴之王，首先因为它音域宽，还有就是它声大，特别有力度，它一个人能跟一个交响乐团去对抗。所以一开始学钢琴呢，就是扬长避短呗，先把这个乐器的最强大的部分展现出来。可是当大家都能有这个本事之后呢，你能把那个钢琴的这个乐器的短项弥补起来，就成了你能够区别于别人的一个特质了。钢琴这个乐器最糟糕的就是它很难做连，它其实是个打击乐器啊，它跟扬琴是一样的，都是拿锤敲弦， 是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都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这种动作。 对，所以弹出颗粒性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敲，但是你把它弹连了，其实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在钢琴上弹连贯性弹歌唱性就像变魔术一样，你要让一个打击乐器就像你要让一个木琴有歌唱性会有多难。所以这些最顶级最伟大的传奇大师呢，往往就体现在这里，他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让钢琴能够充满了歌唱性。 就像维德尼科夫他现在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月光，这么慢七分多来演奏第一个乐章，会让你觉得哎，他为什么他所有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旋律全部都是绵延不断的。 没错，这个跟声乐一样，其实声乐跟钢琴的这种慢乐章一样，你弹得越慢就越难。那声乐呢是因为气息的要求就更高了，而钢琴呢就是如果你弹这么慢的话，你就需要每一个旋律音都有非常充分的震动，让这个声音能够延续到下一个音，那就对每一次触键的控制要求就太高了。 所以我们也是体会一下，来听一听大师他来演奏的这样慢乐章。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是聂高兹这位苏联的钢琴教育大师他的这些高徒们。我是王卓，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嘉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老师。下半时段还是会有很多好听的应该说就是一首好听的音乐不同版本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会儿见。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老师您好，今天是永恒的魅力，我们9月的特别企划，第一期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平时呢我们经常会说嘉林嘉林，今天我们一定要尊称张老师。 老师们好，王老师好，各位爱乐朋友们好。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实也是师承，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人物就是聂高兹，他是一位苏联的著名的钢琴家，当然他也是一位教育家，因为他有太多大师级的弟子。 是的，像里赫特、基里尔斯，像还有他的一些著名的弟子，包括像马里宁、维德尼科夫、拉杜鲁普、加夫利洛夫等等，这些一直传承至今吧。到今天很多人都愿意说我是聂高兹学派的继承人，其实这就是证明了他这个学派的活力。而且我们上半时段也提到过，就是聂高兹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从音乐的具体的外形处理方面，它能够让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不是复刻老师本人。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海因里希聂高兹在教学上的非常成功之处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其实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这是在平时我们的节目里基本上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想比较一下这所有的这些他的大师级的学生和老师之间，他们来演奏同一首曲子会带来一个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碰撞，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刚才我也和嘉林问嘉林，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所有的人怎么都会有这样的录音啊。 因为在唱片时代的早期啊，一张唱片是一个非常贵的事情，所以从商业角度上来讲呢，能够一个，首先这个作品大家耳熟能详，愿意买，还有一个它的时长呢也正好能够在当时78段唱片呢一张唱片能装下，所以这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呢特别符合这个两个要求。所以就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月光奏鸣曲就几乎成为了每一位钢琴家的，只要他到了那个水平跟等级之后呢，唱片公司约他录音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应该说是首选曲目之一吧。 所以呢，在尤其是这样著名的曲目，也是很多，就是所有钢琴家应该是在自己的演奏录音的这个曲目库里面一定会放进去的， 绝大部分演奏家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也会得到这么多的版本。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从他的一位大师，另一位大师级的这个学生开始。 这位学生呢，就是在聂高兹的学生当中属于是比较小的，年龄比较小的，他今年是76岁还健在，就是罗马尼亚钢琴家拉杜鲁普。当时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呢，苏联的艺术教育是最发达跟强大的，所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会去苏联留学，包括咱们中国的刘世坤老师啊、殷承宗老师、林耀基、吴祖强老师都曾经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留学生。那这位拉杜鲁普呢，就是一个罗马尼亚的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他先后跟聂高兹父子两辈人都学习过。他曾经在范克莱本呢还有埃内斯库啊、利兹等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1984年还曾经来咱们中国演奏过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但是这位钢琴家呢，后来据说是有比较严重的舞台焦虑症。他不太愿意开音乐会，有的时候都定了还会临时取消，所以呢，他的现在听一次鲁普的演奏会就像中了彩票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这种事情。但是他的唱片录音我觉得是在20世纪后半叶集中体现了钢琴音色美的到极致的这么一位演奏家，因为戴卡唱片公司也为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录音条件。我个人非常喜欢鲁普演奏的舒伯特和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张黑胶呢，就是他在1973年在戴卡唱片公司录制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仍然很慢，7分多钟，但是那种音色的难以描述的那种色彩感啊，确实是体现出20世纪后半叶钢琴录音到达一个巅峰的水平。 来听一听。 70年代的卢普，那个时候无论是现场的演奏会还是他的录音，应该说都是特别巅峰时期他的这些留下来的录音唱片。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就是在他70年代的时候录制的， 1973年的时候的唱片录音，那是他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也是刚拿完各种比赛大奖，所以他的演奏呢跟他的你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翻回头听一下他老师弹的，完全南辕北辙。其实他老师弹的那个整个从风格上是非常简朴简单，处理方面呢非常自然。而陆普这个录音呢就非常的精雕细刻，用了非常多的弹性速度。但是你又不觉得 现在是他老师弹的，我调过来。 对，我们可以听一下，不仅速度快，而且在旋律刻画上没有那种等一等的部分。 所以在卢普他的演奏当中，这是经过了刚才几位尼高兹他的学生，好像听到的这个月光奏鸣曲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越来越诗意。 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像老尼高兹那个年代是一个仍然还有贵族遗迹的时代吧，他本人也是一个贵族范十足的艺术家。 是， 而到卢普这个年代，您想他那个时候是 Beatles 的时代了，一个非常浪漫和甚至是反传统的时期，它也会体现在对古典音乐的诠释方面。 好，那下面我们再继续来听下面这一位和聂高兹关系应该最近了。 那就师徒父子了，这就是斯坦尼斯拉夫·聂高兹，我们在圈内称之为小聂高兹。他是海因里希·聂高兹的二儿子。但是聂高兹呢，虽然事业很成功，生活上却非常的失败，就是老聂高兹的夫人后来呢跟聂高兹就离婚了。他后来跟这个苏联著名的作家帕斯杰尔纳克相爱私奔，所以出现这种家庭破裂的时候小聂高兹还不到5岁，所以小聂高兹实际上是跟帕斯杰尔纳克长大的。深受文学传统，而且帕斯杰尔纳克也是一个能作曲的音乐家。 就是母亲和他的继父 一块儿来抚养长大的。有一种说法说是一直到小聂高兹到上本科的时候都考进莫斯科音乐学院了，老聂高兹还没听过自己这儿子弹琴。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演奏会上听到自己儿子的演奏，然后这个父爱萌发，把自己的儿子从别的教授班上要到自己的班上，自己亲自教，然后让他念了自己的研究生。所以其实呢，小聂高兹在起步启蒙阶段并没有受到老聂高兹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后来的风格传承上面呢，我个人认为他是最接近于他父亲的一位，他父亲的学生了。毕竟是孩子，因为成长经历也比较近似。比方说我们听他演奏的这个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呢，从时长上到速度上都是跟他父亲的演奏比较接近的。 那刚才我们听到了不同的演奏大师、钢琴大师他们来演奏的版本，现在回归到4分钟把这首曲子演完这样的速度，就是来自于聂高兹，他的儿子小聂高兹。听小聂高兹来演奏，这也是聂高兹他的儿子这一辈的，因为一会儿还有更小的聂高兹出现。这真的是有一点像学院里的这种演奏范本出现的感觉。 有的时候是说这个师承父子，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像呢，倒不见得说是模仿父亲，是因为他的成长环境啊很接近。比如说像老聂高兹，他是成长在一个艺术世家，他的舅舅他的表弟都是大音乐家，家里边的音乐氛围非常浓郁。但是比方说像金尔斯，他就不是艺术氛围出来的。 但是这个小聂高兹的家庭氛围那是比他父亲艺术氛围更浓厚。继父是诗人，母亲也是钢琴家，然后他的亲生父亲也是大钢琴家，所以他从小的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环境塑造了他的这个风格，跟他父亲呢就很相似。 那下面我们要，刚才也说了这个小聂高兹之后，我们还有一位就是小聂高兹，这是老聂高兹他的孙子， 亲孙子，就是小聂高兹的亲儿子。但是这个孙子呢，他后来放弃了这个姓氏。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像其实莫扎特的儿子的作品是不差的。有评论家认为他应该在音乐史上有一席之地，但就因为他是莫扎特的儿子，他的作品现在没有人去关注。因为你确实一比较，天哪，莫扎特儿子那这标准得多高啊。那么布宁呢也是，布宁呢其实他跟他的 布宁就是小聂高兹， 小聂高兹，他的名字跟他父亲一样叫斯坦尼斯拉夫，但他把姓氏改成了布宁。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就是一方面是不想沾这个姓儿的光，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想承受聂高兹这个姓氏的压力。但是他本人呢却达到了一个他父亲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他是1985年在波兰的华沙第十一届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所以呢也是如果从得奖的角度上来讲，他是聂高兹家族当中得奖得的最大的。 是的。 后来呢布宁呢一直定居在日本，跟他父亲很像，是一个隐士一样的演奏家，很少开音乐会，也很少录音，但是每一次发唱片都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 来听一听，他也是完全的有了一个突破也好，还是他那个年代带给他的完全和老一辈的聂高兹家族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演奏的风格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他的演奏速度也偏慢，但是我们从旋律刻画上来讲呢，他其实跟他的父亲和爷爷是非常接近的。 边是布宁的录音，也是小聂高兹老聂高兹的孙子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在1993年的时候的录音。我们听跟最开始的时候老聂高兹那个录音，50年代录音，已经有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差别，很多方面的差别。 两辈人从录音方式到诠释理念其实都不一样，但他的审美是一脉传承的。 三辈人 啊，对，三辈人了，这是孙子了。 对，好，那下面最后一位呢是应该说是聂高兹的高徒里面最著名的头几名吧， 应该就是最著名的那一个。 一 直到今天也是，一提起俄罗斯钢琴家里边排名第一，应该没有争议吧？就是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这是我觉得是苏联钢琴学派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演奏家。但是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竟然没有录制过《月光奏鸣曲》。 奇怪， 所以呢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月光，就是里赫特弹的德彪西贝伽马组曲当中的第三首，那首月光其实也很能体现聂高兹学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透明跟柔软的音色以及出神入化的踏板技术。 里赫特他本身他在年轻时代学习的时候就在聂高兹家里面，他是住在老师家里面的。 因为里赫特是个穷小子，他当时而且他没有念过本科，他